小天下事，尽付笑谈中。陶杰、刘西良、胡恩威，光明顶， 全真好吗？23390209、啊、 好热烈啦、啊、今晚。 今日嘅话题叫嫖妓地球，虽然讨论呢个日本仔， 有相当多嘅 爱国听众， 系珠海集体嫖妓事件，我大把人集捧我场。 嗱、啊，我呢个姓李嘅听众就话，本人对于你嘅意见十分失望啊！你嘅思想 唔系我哋两， 之与李登辉相似 系咩？咁捧场， 日本对中国人民之伤害超过千千万万。 啊啊、 今次日本人选918来中国珠海嫖妓，有伤中国人。 呢、這个 你真是不知所谓。 呢、這个全真咧就坏咗一个选字。你点证明呢二百几个日本仔特登拣呢个日子嚟嫖？ 唔系，系916啊，唔系916。 佢系916，不过佢持久力特别强、哦，一晚玩足48小时。 另一位叫做中国， 就赖到918啫。 中国人嘅听众呢、這个有 point 啊，呢、這个呢、啊、次闹剧最兴嘅就系当我去日本时。大部分日本性工作者都唔做外国人，包括中国人 生。呢、这个又有逻辑问题。呢、这个咧话性工作者系唔做任何外国人生意，佢话包括中国人，佢冇辱话，佢辱 一视同仁， 佢辱所有嘅人类，除咗日本仔啫。咁、哎、你点证明啊？冇办法，反正 咁佢唔识， 唔系即使系你去到日本仔嗰、那个日本性工作者系只唔接中国人生意。都不能够证明呢200多个日本仔嚟到。 唔系，其实我就想补充一句嘅，呢位中国人先生就千祈唔好尝试去日本，譬如新宿歌舞伎町嗰啲地方。 嗰度有啊，系啊。 因为咧，最终做你生意嗰啲都系你嘅同胞嚟嘅。 吓、啊，唔系啩？ 都系中国嘅， 而家系 卖淫嘅喺嗰度。 所以呢个叫做 千祈唔好试啊！所以 人必自辱，而有人辱之啦。咁有一位刘先生，佢非常同意呢一单事件咧。佢话并非辱华，其实值得视为一种商业行为，银货两银。各取所需，不要忘记国人亦常在异国嫖妓，难道这是侮辱该国或伤国该国人民的感情？我觉得中国人学得道学及假道学了，教人慨叹。有一位阿何先生，佢话对女性嘅尊严嘅侮辱就唔清楚啦。其实日本呢啲男人竟然舍近图远，对于日本本土女子反而不敬添。呢、这个逻辑就都通，即系话咧，佢话呢班200多日本仔嚟中国就去即系睇起中国人。 啱啊！如果唔系佢去新几内亚嗰啲， 叫8月15系中国特别园啊！如果佢点解唔去新几内亚、津津巴布韦啊？ 系啊系啊， 系嘛？ 唔系我谂系因为太多以往嘅历史纠缠喺背后，其实。即系我觉得系真系同日本人有关嘅，其实 唔系，同埋我觉得有样嘢就 拉，如果你系法国人、英国人系冇事， 你拉埋去918就 咁啊，即系种族歧视， 因为你一拉到慰安妇啊。咁一百啊！ 咁我要向呢、這個 史仇恨啊，係被逼噶嘛？慰安婦唔係自愿噶嘛？ 係啊係，向呢、這個要 珠海嗰啲係咪被逼嘅咧？係咪有班人壓界個500多人？ 我諗好多啊！啲即係嗰啲妓女啊，嚇、啊、北部妓女啊，一聽到有個咁嘅大 party 開，嗌酒保啊，自己冇份啊，唉，執少好多人、啊。 唔係，同埋另外有一個好重要嘅嘢就係、是、你其實中國呢幾年有個現象就係、是、嗰個色情嘅事業或者個產業係好蓬勃嘅，呢、這個係我哋唔可以否認嘅事實。我哋点样面对呢个事实呢、如果我哋成日将佢道德化，将佢变得做一啲， 唔系同埋有一样嘢咧，其实好有趣嘅。如果你珠海或者东莞扫黄咧，湖南嘅农村咧个经济系会受到影响嘅。 系啊， 唔系咁多湖南女子落到嚟广东去从事淫业，咁你喺嗰度帮衬，系咪属于肉伤啊？ 伤、你要解释个伤系咩意思？ 咁多青岛三点水 啊嘛，你讲紧 啊，商女商江，咁多青岛女子特别靓啊嘛， 即 系北京卖淫，你真系帮衬，算唔算叫玉佬咧？ 系 咯，山东系以前鲁国第一， 系啊， 上海妹走落嚟做，你走去专。样样都唔要，净系要上海嗰啲，算唔算唔算辱户咧？ 头先细良讲嗰样嘢就系一个现实，就系而家中国个农村嗰个经济发展有好多问题，所以咧就变咗呢啲咁嘅色情产业咧，就变咗系 大量廉价劳工啊， 提供咗一个大量嘅色情劳工咧，就创造咗好多个经济活动。 要记住中联办主任讲嘅说话。 啊，边个主任啊？ 副主任定主任， 香港是一个经济城市， 哦， 乜嘢要经济行主导， 用经济角度睇问题， 唔好搞咁多政治。我觉得对呢一班日本仔集体骂人就系，讲咁多政治做咩？经济行为， 其实佢有冇讲？佢都有话喎，1200蚊一个咧。喂，佢话1200蚊一个， 哇，好贵喎！ 我觉得1200蚊一个咧， 1200蚊人民币， 你呢班北几喺度喐紧日，你当佢系水鱼羊股， 都讲佢哋， 当佢鱼腩。喂，香港人上去你敢收2000蚊，敢唔敢啊？ 咁我唔知價套，可能你清楚 啦。唔係個皮，你嘅聽 我哋呢兩個又冇經驗喎。 你聽啲講輪又嚟， 我最多都係讀下讀者來信。 你聽下啲豬朋友有啊， 喺度插科打韻嘅啫 嘛，係嘛？所以我覺得係呢班妓女喺度侮辱緊日本仔。 唔係又唔用侮辱嘛？你話揾笨， 如果佢話辱揾笨，仲唔係侮辱？ 點同 揾笨？你如果你唔當我，如果你唔當心目中唔當我智商低，你會唔會揾個笨先？ 唔係啊，咁所以。 当佢智商低就 系 冇用， 咁佢外汇 咁佢唔系日本人，唔系智商低，可能后勤啫，后勤咪俾人大刀掠咯。 平过日本好多嘛， 系咪就系咯？所以你话辱华，即系谂。 唔系啦，其实陶杰，我觉得其中一样嘢咧，其实因为每一次去掂到呢啲问题咧，都个反应都一样。其实个原因系咪因为即系中国人本身啊， 好虚伪咯，对性呢样， 对住日本人仲有一种自卑心态喺度， 唔系。对住日本人同埋对性呢样嘢系好虚伪，好假动。 对日本仔你系自卑，系嘛？对性你系虚伪。 系啊， 依家呢单嘢就两样沟，谂嘢又冇理性 啊嘛，系咪先？ 谂嘢又冇理性，好似头先嗰位讲话选狗一百，你点证明佢系选啊？而家官方又选啊？ 唔系咁，大陆系日本仔动机论噶嘛？ 系咪日本仔每年嘅7月7号同埋9月18号都不能有性欲咧？如果有不喺嗰两日不能够触摸任何中国籍女子， 不能去中国 啊！喂，如果你系一个中国籍女子嫁俾个日本佬老公，系咪又约法三章，每年7月7号同埋9月10号不准行房咧？ 唔系，咁你有啲好怪，譬如 我点知你嗰阵时谂紧乜嘢？ 将呢件事等同南京大屠杀。 系啊， 唔系嗱，我觉得 点知你嗰两 我尝试去代入， 点知你两 个两万 同我行埋，系咪谂住杀紧落龙沟桥？ 我尝试去代入，去大陆嗰啲网民嘅角度去谂嘅啫。其实嗱，因为一路官方咧，大陆有一种好强烈嘅仇日情绪，而官方一路咧系唔准民间咧。是有呢个反应， 我唔记得啦。 正常嘅渠道， 正常嘅渠道去表达对日本不满啊嘛。所以到一呢啲事一发生嗰阵时，嗰啲网民咪冲动咯。 你呢句说话我同意一半，但要修正。 系你修正啊？ 系大陆嘅政府唔俾中国嘅人民有正常嘅渠道去表达任何不满。唔系就一啊， 咁又唔系踢足球对嗰啲， 你试下 有啊，对美国不满咪发泄过咯，啱啦。南斯拉夫轰炸呢个中国领事 馆，多咗啲渠道嘅，嗰啲网民咪 你要睇下呢一轮中国政治，中国高层出现一班人一两个人，话主张对日外交要有新思维。咩叫新思维呢？系唔好再追究抗咩咩对咩， 即系忘记过去， 忘记过去啦，唔好要佢道歉啦，唔好要佢赔钱啦，应该向前看啦。中国要同日本咧有好多合作， 唔系错噶呢个立场。 唔系啊，我就觉得 理性，我觉得系理性。 唔系讲追究，而系话我哋要将呢段史实记录低翻落嚟，等我哋下一代知道曾经发生过呢啲事啊嘛。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佢公开讲，佢话当有朝一日中国人同埋中国政府系唔再要求日本人道歉嘅话咧，日本人就要惊啦。 系啊，嗱，美国、英国每年见到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从来冇啊向日本外交部提出抗议。点解？点解冇啊？ 佢已经战胜美军啦，佢已经战胜 日本仔太平洋战争冇杀美军啊？喺新加坡张仪监狱有冇杀英国战俘？ 唔系，但 喺赤柱啊，劈口啊，都劈咗几十个英军。 渭河桥大家有冇睇过？ 渭河桥啊， 系嘛？ 佢冇有冇受啊？ 日本仔点样虐待啲英国佬？ 点解唔见佢年年仔抗议？好简单，因为喺英 打赢咗佢哋啦嘛， 白种人对于你日本仔已经系赢咗你。呢样嘢已经系证明咗， 嗱，抌完两个原子弹之后就 两个原子弹清场证明咗，你日本佬系败军之将。既然败军之将，你而家搞埋啲小动作，佢根本当你冇到， 系咪？咁你好多时候中国人第一样嘢， 佢啱嗱，当然呢个唔系 第一样嘢要面对自己嘅历史咯，就唔系话去制造啲假象出嚟，然之后就用一啲好道德嘅角度，即系冇呢单嘢赖落去南京大屠杀。 有一位香港炮兵话：，本人十分佩服你嘅才华，请教如果鸡农养鸡，养鸡嚟做乜嘢？如果市场冇鸡卖，边度有买鸡嘅顾客？ 又請教中國外交部做乜嘢，呢啲事都要管埋，真係無聊， 係咪啊？呢、這个叫咩名啊？署名系 啊， 署名系 香港炮兵。 呢、這个我中国外交部可能系中国外国中国外籍人士非法性交事务部简称啦、啊。除非系咁啦，如果唔系，你理埋啲饭做咩啫？ 外事部 系嘛？哇，咁样 唔系嗱，我觉得外交部 出声老董啊， 好简单， 七至十一啊。 佢唔系讲俾日本人听，佢系讲俾自己嘅中国人听 有政治。 我觉得一定佢咁样表态系讲俾自己中国人听。 呢、這个胡温上台咧，系对日本嘅态度系有硬化的倾向，有强硬的，这个相对于中国高层另一派主张，这个叫对日新思维是有少少分歧的。所以你不要看表面一宗叫日本仔集体嫖妓事件，它愣着很多政治的分歧，内部政治权力的斗争在里面未完啊，你看耐一点， 即是话呢段时间嘅日本仔唔好出动。 但系你另外有好多问题，就系中国人要讲入。 你谂下，胡温上台话要主张加强对第三世界贫穷国家嘅外交关系。以前江泽民系最中意去边度访问？ 美帝咯， 系嘛？ 系啊，美帝。 美国欧最中意讲咩？边一国嘅语文？ 我哋提出呢一个嘢，你同九一一之后嗰个局势。亦都係有必要要提出，即係中國喺同一啲第三國家係應該保持一個緊密嘅聯繫啊嘛，係嘛？咁、我覺得亦都係個成個政治大環境 嚟嘅，呢啲咧 必須嘅。 喺乜嘢時候講乜嘢説話咧，全部有。 所以呢班日本人都幾無辜 嘅 喎， 咁 嘅政治環境底下，本來過嚟掛印嘅，點知就踩中咗中國， 咁啊無辜佢咪算好彩咯？我識得有好多一啲朋友，佢喺啲日本香港啲咪公司做，就有陣時好想去熟翻啲日本老闆 落嚟啊嘛。 即係日本仔， 係啦，上去深圳咁 單人匹馬上去，就俾公安屈， 就唔係幾百人。 咁你又難怪佢幾百人嚟喎，嚇 一個都拉唔到咯，結果就 點拉啊？咁你要派成隊解放軍包圍酒店至啫喎，係咪？全真熱線23390209。 午夜會高峰，煮酒論英雄，陶傑、劉西良、胡欣威。光明顶， 全真热线23390209，今日话题系嫖妓地球村。咁啊，经过呢单日本仔珠海集体买淫事件咧，我觉得平机会咧同埋马会应该一齐北上去进军大陆噶啦。 点解咧？ 因为原来中国个种族歧视好严重啊。 咁关马会咩事啊？ 吓， 关马会， 马会上大陆就即系。啊！开多啲投注站啊嘛， 嗰啲马夫唔同嗰啲马， 似 马同匹马， 我话你讲嘅咋，咁咧就变咗系呢啲日本佬集体走嚟，从帮衬性工作者，俾人话冇唔话辱华，即系种族歧视 咯。咁但系啱啱收到个传真，佢就话系。请问呢个民建联去东莞叫鸡又点睇？ 啊，呢个咧首先 呢个 讲得准确啲，系咪？民建联个党好大嘅，佢民建联三名区议员喺、 okay. 几年前就被本港某周刊揭发，去东莞夜总会咧就 换乐 欢， 寻欢换乐， 我觉得咁呢、这个就系一种扶贫行为，同埋对东莞嘅妓女一种充满同情嘅行动嘅。 即系有呢个朴素嘅阶级感情同埋 民族感情。尽香港同国内 咁啊，国家对于呢啲嘅贡献系会记住嘅，所以第一就有 CIPA 啦，放翻咁多人帮衬翻香港啦，你有能力。第二就民建联主席去到北京， 见到阿曾庆红， 阿曾副主席接见啦。 啊、所以你民主建港完之后，梗系要救国噶啦，呢、這个好正常 嘅。同埋呢啲系人类正常嘅行为。 呢个听众嘅 Edward 几得意嘅，佢话此事件经外交部曝光之后咧，全世界都向往到中国一游啊！ 系啊， 边个都估唔到咧，一个不大不小嘅城市，好似珠海咁样，其中一间夜总会可以集合几百个性工作者。系嘛，简直匪夷所思。 呢、這个都系我相信。 哇，咁啲人谂，如果北京上海 咪做兵？会唔会其实系见历史世界大全有份嘅咧？呢、啊、呢次 可唔可以去申报咧？ 系咪可以？ 因为中国人好中意申报呢个见历史记录。 可以分分钟，如果有一日包起，哇！如果日本佬如果有钱嘅，谂住包起成个故宫得唔得咧？ 哦，故宫啊，咁咪几得意咯。 唔系收租，讲钱啫嘛。 钱啊！ $100,000一晚，冇人使得起咩？使得起？如果仲计 房租，咁系经济嗬。而家我哋讲经济。政治 系啊，讲经济啊嘛， 咁呢个都系 有人愿意就得啦， 经济交易嚟嘅啫， 有人愿意就得啦。 系咪啊？ 系啊，而家讲经济行头，经济压倒一切啊嘛，你冇听过吗？ 唔系，其实坦白讲，头先好多听众传真都讲到一个问题，就系话中国本身咧，其实即系前上个月世卫组织开会喺路过都提过，估计中国有600万嘅性工作者， 少唔少啲啊？ 保守估计，世界卫生组织保守嘅估计， 因为衍生咗好多啲问题，譬如话嗰个艾滋病嘅问题。 但系个问题就系咩咧？因为 性健康嘅问题。 中国政府一路是枪技问题，系一个阶级问题。佢喺以前49年之前就存在嘅啫，49年之后咧，根据周恩来嘅讲法，就应该存在喺台湾。 嗯，中国相传佢咁讲过， 相传 系咪真都好难讲。 传说中系 一顺好似系嘛？ 传说 基辛格， 基辛格。 基辛问佢中国有冇妓女，佢有喺台湾。 喺台湾。咁唔系，但系佢嗰阵时讲可能啱。嗰阵时讲可能，但系你讲到今时今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变咗好多呢个枪技问题或者枪技嘅现象系。 所以我就话，我哋与其走去谴责呢个日本人嘅同时，系咪应该调翻转谂一谂，即系中国呢个？ 唔系，首先我哋就应该用平常心睇翻呢个枪击问题嘅，就唔应该就将一啲道德嘅嘢去睇翻话， 你又叫 佢叫嘅系错嘅， 你又叫日本仔教育下啲国民，咁点解你唔教育下你嗰啲下一代啲少女唔好争住去做妓女咧？ 但你又阻止唔到嘛，唐 。咁日本政府阻止得到呢20几个日本？ 唔系，所以我咪话中国人要面对，要面对有呢样嘢嘅存在。 一个男人有生理需要嘅时候，系冇嘢阻止。 唔系你讲紧传统中国社会都讲 千二蚊都要， 都讲紧你讲三妻四妾啊呢一样嘢啦。即系我哋 男人，你知 啊？传统嘅价值观里面都已经是接受了这件事嘛。 是啊，所以我关键有一个嫖妓两个字，你试下不要用这个字，叫做性工作 或者性交易 买卖。 性买卖。 所以这件事如果要投诉，应该向消委会投诉。 对 啊，我要向日本驻港领事。 不是啊，因为千二蚊啊。 请日本驻港领事向消委会投诉，为什么收这班日本仔这么歧视性的价格，就是1200蚊。 唔系歧视性喎， 啊， 即系你话收得，你即系唔 问下是但， 你点知佢唔值2000蚊先？你点知先？ 你是但问一个， 咁通常几多钱嘅？ 你是但问一个的士司机、货柜车司机嚟嘅， 通常几多钱嘅？ 唔系我做过民意调查， 我就唔知你调查过边啲人先？ 300， 话俾啲听众听几钱啊？ 东莞最大嗰间夜总会啊， 系咪啊？ 啊， 有几可信啲你啲民意调查？ 200至600， 系咪啊？ 啊，200至600呢个水位， 系咪你自己亲身去？去实地调查啦先， 我可以话俾你听有个咁嘅数，我手头咁样嘅数据， 开始口窒窒啦嘛， 我冇口 咁你要有啲。听众若果想攞资讯，可以问下头，攞啲价位。 我觉得真系呢班日本佬真系唔抵啊！真系 点会俾人咁样冒犯？呢啲唔抵啫， 系咯。 可能讲靓外分千四都可能， 所以唔怪得个日本女外相表示遗憾啊！吓，俾咁贵价系嘛？留翻日本啊，去光武丁都唔使咁贵啦，傻嘅，贴埋机票啊，酒店 咁可能包埋房钱咧， 吓 系嘛？ 咁又冇讲包埋房唔房，包埋房都贵啦， 系咪啊？ 四位数字都贵啦，总之 我哋冇得同你 即系话喂司机啊， 我哋喺呢个问题上面冇得同阿陶杰拗，我绝对尊重佢系呢方面嘅权威嚟， 就 佢 又冇得同你拗啊。 当我 唔系阴谋论啊， 当我话俾你， 我要知道消费要俾啲听众知道， 当我话俾你，你去到月球，你嘅体重，你嘅体重系你而家嘅1/6，系咪？你话过我去过月球啊？系咪？我做过太空人啦， 我讲 系咪？系咪唉，所以大英百科全书话俾你听噶嘛，100000个卫生。 大英百科全书冇珠海 呢啲叫珠，呢啲叫资料啊嘛，系嘛？所以呢个性工作者问题咧，即系希望嗰啲人冷静少少。 系啊，冷静啲啊， 即系学下， 唔好咁激动 啊，同佢都冷静少少啊。 我哋以事论事，系要理性，要俾翻啲建设性批评。 系啊， 唔好净系闹呢啲日本仔嚟到辱华，咁应该建设性批评，叫啲日本仔有咩呢个咩好嘅建议咧？ 即系俾个啲价格， 系咪话下次应该疏散啲咧？ 即系唔好集中喺一间嗰度， 唔好话重， 同埋记住，唔好喺918前后。 系啦，咁话917都得， 917 又呢啲 又唔好，而家916啫。 呢啲就有建设性啦。好啦，光明岭今晚时间差唔多，听晚同一时间见。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明晚继续决战光明顶。